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昨天就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就是吃了一份真的是超级超级大量的早餐。因为昨天早上起来要临时加班，不到7点就出门了，也没顾得上吃饭。9点多回来，发现卖灌饼的小哥还在，就吃点东西回去接着睡。结果就是也不知道是没睡醒还是太饿，小哥问我加不加什么，我说都加。我说那个小哥也是有意思，说加量不加价，最后硬是给我做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特别厚的灌饼。更神奇的是，我竟然都吃了，回笼觉睡得也特别舒服，可能就是辛苦工作换回来的，都很甜。 回忆是一朵野花，生在我遥远的梦里，那里四季很安静，小腹河很清澈，沉睡不醒的火车被遗忘埋在了夜里，我闭上眼睛，有人在哭泣，青春它早散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了夜里，我睁开眼睛大喊一声，青春好聚好散啊。还想说句掏心的话，可你却不等了。你说是命运给安排的，任谁都没办法。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都没那么傻逼了，我也没那么想你了，青春它滚远了。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准时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场子热起来，嗨起来！ 哎，抱起来。 对对对，今天我们嘉宾也是特别的能够跟我们一起嗨啊。那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然味道的独立音乐人苏磊。欢迎苏磊。 大家好，我是苏磊。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同步的收看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来收听的话呢，那其他的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每一个青年的你，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啦。另外呢，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迎来了不仅是一位嘉宾啊，我觉得虽然说第一次见到你，但是会有一种迷之亲切感，就因为咱俩是老乡。 必须的。 对，必须的嘛、嗯、真的是这东北话杠杠的。我觉得刚过完年，因为我是回东北了。 新年快乐啊，给你拜晚年。 哎呀，是是是是是，我也给你拜个晚年啊、嗯、在这一周的一个星期的锻造之下呢，我的东北话又与日俱增了。 是吗？咱俩少说话啊，少说话、 嗯、少说话、嗯、是我们今天少说话多唱歌，当然话也是要说的。 必须的。 对，那苏磊呢，作为一个音乐人，当然今天带来了很多他的作品。老铁们，666走一走啊，刷刷小礼物什么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好，那么首先还是按照惯例我们来个开场曲好吗？ 好的。 嗯，开场曲想给我们带来什么？今天是弹唱哦，全部都是弹唱。 第一首歌给大家带来我自己去年写的，叫前世今生、 嗯、哎呀，前世今生、上来就这么有穿越感的， 是是是， 感觉是一个小说。哎，我又开始脑补了，哎，受不了了， 我看小说看多了 啊。是吧，来吧。 所以写了这首歌 啊，前世 喜欢。 对，前世今生来自苏磊。 时间的复活，双手紧握，阿鲁古索，阿鲁古索，阿依阿哟，阿鲁古索，阿依阿哟，阿鲁古索，阿依。山川，还有远处的万家灯火，你总这样的问我，爱我你会不会寂寞？前世的姻缘未了，今生我们再次结缘，时间曾让我们哭过好几年，尽人间的聚散，懂得幸福就是平淡，闭上眼睛叫声呢喃，闭上眼睛叫声呢喃，闭上眼睛叫声呢喃。 欢庆的一首歌呀， 还不错 啊，真的、嗯、天哪，我们要用这样的小声呢喃的方式来说话。对，前世今生，其实这首歌真的就让人感觉特别，一下子心就静下来了。 你听完这首歌什么感觉？ 我听完这首歌我就特别的想怎么说呢，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就说我在一个凉亭里面、嗯，然后呢，这个可能是下着，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嗯、然后是一个春夏交接的梅雨季节，听着这首歌，看着外面的景色， 是 是吧， 就是特别有那种烟雨楼台的感觉。 还有一种感觉，会不会那种就是错过了一次，第二次不能再错过了？ 啊，这好像是还真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感觉吗？ 嗯， 对，因为我的人生里面，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错过和后悔两个字。对，我还真是没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对，你有吗？ 我也没有。 你也没有？是的。你要小心回答哟。 好的。 对，我觉得这首《前世今生》真的就是体现出来一个人特别浪漫和极致的那种细腻，在这个歌里面。对，你当时这是去年写的一首歌。 是我自己呢，把这个自己放到一个就是过去。过去就比如我上一世。 哎呀，我的天哪！ 跟一个人呢，跟一个姑娘在一起， 想过去看今朝。 然后呢，他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家庭不一样，跟他做官的女儿，我们是老百姓，我们很相爱。这只是编剧啊！ 啊，对，这个是我们的脑洞啊，脑洞 。 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俩特别相爱，但是因为家庭原因呢，就不能走在一起。然后呢，就拉倒了，这事就结束了。然后 好可惜， 今生呢，我们俩又。再一次相遇，就在那凉亭那儿，我俩又遇着了， 是吧？就是那个凉亭， 是 不是？ 做什么的了？必须得在一起了。 哎， 就这样，我就写了这首歌。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就是我觉得其实对待爱情真的是这样，就也许你们因为客观原因或者说什么原因你错过了一次，如果你觉得有遗憾的话，那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遗憾给弥补回来， 是， 否则的话你这一辈子真的就是一直遗憾下去，永远无法弥补啊！我们开篇呢，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啊。 博弈了。 对，不，我觉得挺好的。你看，我觉得苏磊是典型的那种东北爷们儿。 我来自黑龙江。 是吧？那老乡嘛，是不是？就是你唱歌的时候有多细腻，然后你聊天的时候就有多大的反差。 我感觉有点大。 是吗？有没有人就是你周围的朋友会评价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呢？ 大大咧咧，实实在在， 对，直爽，东北人就实在嘛。 我有点不太拘小节，但是我的心很善良。 对，就是他虽然外表粗犷，但是心思非常的细腻，也有温柔的一面。对，这个我觉得你的另一半会最有发言权。 是。 对，他有没有会就是表扬过你啊，或者说因为你的这个一些大大咧咧的行为啊，或者说脾气什么的产生过分歧？ 因为我俩吧，就是他就是跟我说，就是只要你是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不要有谎言，这一都 OK。然后对于音乐方面来说，就是工作生活别耽误，音乐就可以走起来。他还是不错， 你看看，对，多么的实在，多么的这个支持你。对，所以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会有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对不对？ 是的。 好，这么刚才呢是一首《前世今生》哈，这是去年写的一首歌。 对， 那就是怎么就是突发奇想就想到了这个，还是说一直想写呢？ 先是有旋律 啊， 有旋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怎么有点就是我谈着谈着，我感觉哎呀，怎么谈到了爱情这个板块？ 其实本来没有想谈爱情， 我本来不想写爱情的，后来这可能就是搞艺术这方面，可能就是第六感就来了。然后我喜欢晚上写歌，每天晚上的11点到1点，那我就写，我写了一气呵成吧，40分钟。 这么棒， 对，就写完了。 对，那除了这首歌，其实还有很多的作品。苏磊的歌呢，大多数都是偏民谣一点， 对 不对？ 民谣民族， 对，偏民族一点。 对。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音乐这个行列，或者说接触音乐的？ 初中一年级 。 然后我去我的同学家，他有一把红棉吉他。 红棉吉他是？ 我不知道。我的同学是否也在听我们的这个台啊？他叫纽南。 纽南。 纽南。 对，纽南同学 啊， 是吗？ 是。 哦。 那我呢？我去找他。他就给我来了一首《我想我是海》。 哎呦，那咱们应该是同龄人。那时候《我想我是海》可火了。 对。我感觉，哎呦。这个吉他怎么嗷好听啊？ 嗷 不行了。 对啊，他弹唱的，我 感觉都嗷帅。 哎呦我的天哪！ 从那以后，我的学习可能就有点就是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是的，学习成绩在保持不变且有部分下滑的基础上，对，还是学了音乐啊。 那年是14岁， 14岁，记得好清晰。 爱上音乐了，就。 到现在。 是吗？ 对。 那你最开始那吉他是跟那个同学学的吗？ 我自己学的。 啊，你自己学的？ 对的。对、 哦、 因为家里边也、当时也就说你学习嘛，作为一个学生、哦、 是不是他你家里人知道你学这个音乐吗？当时 当时 没告诉他们， 有点小反对、 啊、 但是没有用 啊，对， 没有用 反对无效， 对 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那你这一路走来就等于是自己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包括吉他也是自学成才的、 是我没有去学校学过音乐、我觉得音乐来说可能我自己的理解是我们是人是自然、 哎， 对，人是自然，我们跟植物一样、植物每天要吃饭，它的饭是什么？它是 阳光 雨 露空气、对， 我们呢也是自然，我们可能就是更现代一些，更科技一些。我觉得音乐还是源于生活最本质的那种颜色。 哎，对，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的老师是生活吧。 哎，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的独到啊、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标题也叫做自然味道的音乐人、对，所以就是原汁原味儿，就是我们看《舌尖上的中国》都会一整就说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人类也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吧？ 对， 所以呢我们也会以最纯真的这样的音乐态度回馈给我们的大自然。对，那说完了这个前世今生，马上要带来第二首歌吧。 好的。 对，第二首唱什么呢？还得现想，要不我给你念一下歌单。 那不用 啊，不用啊，这是自己的歌，必须得是相当的， 对， 那个滚瓜烂熟。 城市之光， 城市之光，好。 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夜的天空多闪亮，安静的像孩子一样，心都在满，心的感伤，却笑着流泪，望着头顶的月亮。我已记不起故乡的模样，曾经的少年去了远方，街上响起时你会怎么想，是我变迁的故乡，你别来无恙。吹得分不清方向，我在这个城市渐渐的不作声响，来了时我喜欢把歌唱，走了时我会眺望着远方。闪亮，安静的像孩子一样，轻轻想起时你会怎么想，是我变迁的故乡，你别来无恙。风把我吹得分不清方向，我在这个城市渐渐的不作声响，来了时我喜欢把歌唱，难过时我会笑望着远方。风把我吹得分不清方向，我在这个城市渐渐的不作声响， 快乐时我喜欢把歌唱，难过时我会眺望着远方。是之光， 城市之光这首歌来自苏磊、对，就是我听完这首歌会觉得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在里面、 对，有点忧伤， 对，有点小忧伤哈、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吗？不是，你应该一直就在北京哈。 算是去年年底， 去年年底， 对，我突然爱上民谣了 啊、 那 爱上民谣了。 对，我说民谣这个东西啊， 嗯、 它挺有魅力的。当然我也不懂啊，因为我就觉得，要我试试写一首、关于城市的民谣。 哎， 我的生活和城市，然后加上一个年代感。比如我从我的中学开始。哎，那个时候我们还大家去串门的还是平房。 对对对，那个时候的城市它不是北京啊，是北京吗？还是说别的城市都不一样哈？ 是的， 然 后我就一点一点拉伸，让大家住进了高楼大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的密切。 对对对， 对，我觉得，我就来一首歌，表达我的一种对时光的敬意，就写了这首。城市之光， 对，我觉得就听完这首歌，尤其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或者说不光是针对北京，针对任何一个城市，只要你不是原来就属于这个城市的人， 是 你当听到这首《城市之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就有一种迷之亲切感和那种就是它真的反映出来一个人的那种心境和境况。 对，因为这首歌它表达的是有一种北漂之情。 对对 对, 对， 不光是北漂，你任何一个城市的漂都可能都是这种心情， 对吧？ 统称漂族。 对，漂族。你想，你刚到一个城市，人生地不熟的，整个环境都是陌生的，背井离乡，那可不就是吗？什么时候这个城市的有一盏灯，或者说有一束光是为我点亮的？对， 对，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在想啊，然后所以这首歌呢，听出来一种淡淡的忧伤。当然，当你融入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不一样了。 是。 就有一种迷之自豪感。 对。 对，这是城市之光啊。哎，其实在这个前两首歌当中，我都听到了，好像是蒙语在里面，是吗？ 那是我自创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啊、自创了。哦，不是，我以为是。 对。哦，哈图搜 啊， 城市之光，哈图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属于那种自创式唱法， 自语吧 啊、那你能每一次都唱的一样吗？ 能啊， 能啊，哦，好吧，我以为是，我就随机想了一个，然后第二次演出的时候，哎，我想那是什么来着，然后就哈、就过去了， 也行， 也行是吧？对，就那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朴树那首歌，就那些花，然后他就唱了一段，他说，哎，这什么语，好好听，然后朴树说，我也不知道， 是， 对，然后也有很多的歌手是这样的哈。好了，那么说完了这样的就是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聊聊关于你个人或者说关于你的生活。那很多的朋友现在在聊天室里面也都是像李小萌说棒棒哒，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相继进入到了直播间，我们来点一下名字吧啊，有这个瑞痛乖瑞怪兽不吃羊，还有扣树单扣毛霸欣欣等等等等。如果这都不算爱，欢迎大家，我就不一一点名字了。大家对于我们的嘉宾，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啊。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期待你们的互动和小礼物刷起来。那其实平时如果你要是不做音乐的话，你还就是在自己的时间，你会喜欢干什么呢？ 跑步。 跑步， 要跟我的爱人逛街。 啊，逛街，哎，我觉得你是一个，如果要是100分是满分的话，就凭这一点我至少能给你打80分。 可以， 对，可以吧。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保守的了。因为不是很多，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愿意陪另一半逛街。 你娶了他， 你 娶了他，你俩要一辈子了，而不是 啊，我天哪， 一年十年， 对 吧， 从一而终， 就是他是我，我是他，就完事了。 现在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吗？他是你，你是他， 就逛起来呗。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呗。 啊，真好。对，就是可能你自己本身并不是很喜欢逛街，但是只要他喜欢，你就愿意陪他。 爱有很多很多种，这可能是其中一种。 是的，那你本身会喜欢逛吗？ 不喜欢。 不喜欢，我的天哪，这样是，对啊，另一半听完之后得多感动啊！运动、逛街，听说你还打篮球是不是？ 是， 就是篮球是爱好还是？ 我是挺痴迷篮球的， 痴迷啊！ 我觉得对，我觉得在篮球就是。就运动的这个整个过程中是会出很多汗，贼爽。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他叫季德斌，季德斌，我们都管他叫老季。还有一个叫关涛的，天津的，我们都是很好的同事伙伴。我们在一起打球，可能我的这个这好像没有他们厉害啊，打球，因为我打球属于神经刀那种的。 哦， 我一来感觉球必须得给我。但是我们还是。那个文明体育，然后呢，弘扬这个运动精神， 你不给不行，你看着办吧。 对，反正就是，在这个篮球这个，这个话题当中呢，我还是挺有感受的 啊， 因为我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就是像 NBA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体育赛事。 我最喜欢的 球星是谁？ 乔丹。 乔丹，哇，那你一定会追他的。乔丹系列的鞋吗？ 是，就一双， 哎，现在好像我周围的人好像都追这个鞋，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因为鞋本身这一可能很好看啊，二就是大家觉得，我觉得这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和风尚，就觉得哎，你集齐了， 对， 就好像能召唤神龙似的，对，好的，这是关于这个生活的部分哈。当然，具体的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比如说你的一些性格呀、喜好啊，待会儿来一个小小的问答。好，那么上半段还有4分钟，我们可不可以再带来一首歌呢？ 好的， 好，什么歌？这首， 天， 好。 这首天，哎，其实就这一个字哈，但是表达的东西很多。其实这首歌主要是写什么呢？还是写爱情吗？ 写纯洁， 纯洁 天， 嗯， 蓝蓝的天，水清清的水， 哎， 它总结最后是 嗯， 纯洁的爱情 啊，纯洁的爱情。其实虽然跟爱情有关，但是还是向往这种纯洁，对不对？ 是是是， 对。其实现在呢，就是咱们都说是纯爱，纯爱，现在。就大家可能一提到爱，说哎呀，这个爱好像定义太大了，到底它都包括什么呢？可能就是给家的元素太多，反而就少了最初的这个纯洁。 是的， 对。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稍事休息一下，然后下半段我们接着说这个爱到底有多纯洁，什么样才是纯洁的爱，然后还有更多的好歌等着你。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嗨，呜，掌声！我是道道，对，这是我们的嘉宾苏磊，独立音乐人。嗯，对，他呢是这个有着自然味道的民谣音乐人和歌手。哎，是的，真的，这你的吉他声一响起来的时候，就哎，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嗯， 只要第一个和弦想起来，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安静，特别沉静，真的就是回归自然。我发现每个人虽然都是一样的弹吉他，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 对， 嗯，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风格。 这个也很奇怪的， 嗯， 你说这个琴不是都一样的吗？为什么出来的这种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吗？ 因为音乐的魅力和表现形式不一样， 嗯， 所以就形成了很多种不同的风格。 哦，原来是这样哈。 嗯， 对。那刚才呢，我们上半段截止到一个话题，就是纯爱，纯纯的爱。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哈，你们对爱情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如果你要是有自己的见解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和一直播上面互动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的。好吧，那其实对于纯爱，那苏磊你的见解是什么？ 纯爱啊， 嗯， 反正就简单， 简单， 简单。 那什么样的是简单呢？你觉得是掺杂物质还是不掺杂物质呢？ 嗯嗯，当然你给他， 嗯，还是得考虑一下现实，对吧？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还是爱是比较大于这个，就是要多。 哦， 多两个台阶吧，三个台阶那种感觉。 哦， 对对对， 对， 嗯， 就是大家一定要找的，就是想找一个平衡，然后爱肯定是以爱为基础，否则的话你这个就没有办法粘合在一起。 是是是是， 我觉得， 对对对， 嗯，对，这就是爱情本身的样子哈。这个今天也看到说某个明星，然后说啊，上了一个什么什么综艺，跟他的另一半， 嗯， 然后让大家看完之后就觉得哇，这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 是， 对，好吧，那么大家也 这个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建议哈。他说那你说说吧，每一个人和每个人的说话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对，说话风格不一样，然后表达方式呢也不一样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歌曲。对，接下来这首歌要准备表演的是什么呢？ 疗伤。 疗伤，哎呦我的天哪，这首歌听完了，听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点儿，有一点治愈，也有一点伤感。 是，这首歌是，我就先唱吧。 那行，那你先唱，唱完了咱们再聊。 好。 家的路上，我的心情无法想象，那街小巷三三两两相互交换着微笑脸庞，记得天空如此的漂亮，躺在床上缓缓进入梦乡，梦中的她像月光一样，时时让我充满无限的忧伤。亲爱的姑娘，现在身处何方？是否如我所想的那样纯洁又善良？最亲爱的姑娘，请你快快来到我身旁，耐心地用这一辈子的时间来为我慢慢疗伤。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哩哒，哒滴哒啦哩哒，哒啦滴滴滴哒哒哒哒。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无法想象，那街小巷三三两两相互交换着微笑脸庞，记得天空如此的漂亮，在床上缓缓进入梦乡，梦中的她像月光一样，时时让我充满无限的遐想。我最心爱的姑娘，现在身处何方？都如我所想的那样纯洁又善良。最心爱的姑娘，请你快快来到我身旁，耐心地用这一辈子的时间来为我慢慢疗伤。最心爱的姑娘，现在身处何方？是如我所想的那样纯洁又善良。最心爱的姑娘，请你快快来到我身旁，耐心地用这一辈子的时间来为我慢慢疗伤，这一辈子的时间来为我慢慢的疗伤。 OK， 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疗伤。本来呢以为是一首很有点伤感的歌，但实际上其实还挺 欢快的， 挺欢快的哈。对，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给我慢慢疗伤，其实这也是一种诺言了哈。 对， 如果要对方答应的话啊，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一桩美事吗？对，刚才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哈，就是我们的 Vision QGUSE， 他说挺悠闲的，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对，好像你的歌都是挺有画面感的，苏磊的歌就是画面感都是极强，容易让人开脑洞。 自然味道十足。 对，自然味道十足。那你这些都取材于哪儿呢？就是你的 生活 吗？ 生活，这首歌是我在17岁时候写的。 这么早，17岁的时候， 我原来是个厨子。 我的天哪，原来是 大厨，对，哎，那咱不能说厨子啊，这个太那个什么了，咱们还是说厨师好不好？ 嗯，好的。 对啊，嗯，厨师嘛，因为确实我挺佩服的，会做饭的人。你知道我好不容易做顿饭，我就是在那个油刚下锅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哎呀，我的天哪！然后哗把菜倒进去。 哎，我教你一招 啊， 我教你一招。你看你要炸东西的时候， 对，我就怕油崩到我。 哎，你越躲它，它越崩你， 是吧？ 你把那个东西，你试试，你比如说你炸虾，放到那个油平面 上， 不是锅边，比如这是油是吧？ 嗯， 你就在这儿离也就一厘米，你放下，都不会见到你。学一招，你下次可以试。 我下次试试哈，对，我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其实你离得越远，它越崩。真的是这样哈，那是之前在厨师这个行业干了多从业是几年？ 我一共整了三年半 。那主要是以什么菜系为主呢？ 山东菜、 鲁菜。那你一定会做浇溜丸子吧？ 应该现在还行。 哇，好棒啊！我觉得鲁菜其实挺考验人的。对，那你作为一个东北人，我的老乡，你对东北菜是不是非常的精通？ 什么锅包肉啥的？ 对对对， 哇哇的！ 哎呦我的天哪，锅包肉我这次都没来得及吃，你知道吗？对，我一直觉得锅包肉是考验一个东北厨师做菜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 你去东北饭馆第一个菜就是锅包肉。 对，锅包肉哈，对，锅包肉，我跟你说，如果要是你不是东北人，一定吃到有番茄酱做的。然后有醋精做的， 是， 还有直接调好的汁往上浇的， 是， 对，正确的做法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教一下我们？ 这个的话就是先要刀工 啊，刀工 把那不它是猪肉燃料嘛，你先给它切成三毫米左右， 这么薄，三毫米左右， 对，或者是四毫米，不能再厚了，做完以后，做完以后呢，你就给它，放盐呢，稍微放点盐， 稍微放点盐， 裹一下 面， 对，面粉，炸一下子， 先炸， 对，你炸一下以后，外面就你看那圈吃都嘎嘎脆，那个是淀粉，对，然后 过油之后的， 对，然后你那个你看咱们这个东北的锅包肉，都有香菜， 对， 是不是？ 对，我就一直不明白哈，就是那个锅包肉它到底要放哪几样配菜？有固定的吗？ 就放那啥吧，就放 香菜胡萝卜丝儿， 对，没了，对， 我吃到过， 这是我们东北的锅包肉， 你知道吗？对， 东北的锅包肉。 我在说，什么时候多了个黄瓜？对，还有放黄瓜的， 是， 对，好吧，那我知道了。然后这个再加上，关键是那个调汁儿的比例，就糖和醋的那个比例嘛，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哈。这是独家秘诀，不能告诉你们。好，那刚才说，哎呀，你们这是深夜放毒好吗？这刚吃完饭，我有的还没吃晚饭呢，饿死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个锅包肉，哎呀，那得是多么美妙的场景。 那娃娃的。 对，我跟你说不用直播了。对，好了，哎呀，这个旋律已经响起来了，这是我们的 BGM 吗？背景音乐还是？ 对，来点背景音乐。 来点背景音乐哈，哎，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背景音乐拉下来。对，伴着这样悠扬的琴声，就说话都会变得舒缓。所以说，有的时候音乐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让一个人瞬间安静下来，也可以如此煽情。对。其实听这样的歌就是让人觉得心情很好，有一种期待感， 是，安静下来了。 对，那如果要是再晚一点，比如说夜间，你觉得会配什么样的音乐比较好呢？夜已经来临了，欢迎收听十点打录机。我们的下一个节目还没有开场。对，大家不要走啊，我们还是非常欢快的。对，刚才讲了苏美 在刚才那个容让 人睡觉，对，是还没到深夜呢。那这个三年半的厨师经历， 对对对， 那在这个期间你还继续做音乐吗？ 就是可能这辈子跟音乐呀，咱不搞专业的，但是咱也 就放不下了， 对，好好爱着这个音乐，音乐也会爱我们。那时候我做菜的时候，就是炒菜啥的，一下来感觉了，我去个洗手间，我去写歌去了。 我的天哪，等你回来菜不糊了吗？ 那回来然后再干呗，就那样。所以我觉得，哎呀， 哇，真是太痴迷了， 痴迷于音乐。然后这首歌是我在蹬自行车疗伤，这首歌，就是回家。下着小雨儿，我骑着我那个山地车，伴随我多年的山地车，左边 是老大爷和老大妈牵着手，右边呢是年轻的恋爱的那个男女， 也牵着手。 我说什么时候我能牵手啊？ 啊，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么想了，你看现在都实现了吗？ 对，是的，就这首歌回家我就整出来了。所以 他 有点小忧伤，快乐的小忧伤。 是的，真的是快乐的小忧伤啊，就是自己一直期待的那个画面，就是有一天它会变成现实的。对，哎呦，刚才我想说什么来着，一下被这个小忧伤给冲过去了。对，好吧，那么我等我想起来我们再接着说啊。那我们就接下来先让苏磊休息一下。那你做音乐这么多年，一定有自己喜欢和特别钟爱的这个音乐人对吧？ 我比较喜欢许巍老师。 许巍老师，他的音乐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在你做音乐的 伴随我的中学时代和高中时代。然后现代的就是二手玫瑰乐队。 对， 东北的。 对，东北的。那时候就听过他们的歌。 对。 是的。 那个时候就是可能青春期有叛逆嘛。但是咱们呢就是执着于许巍。然后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就是排练。完事儿呢我们俩坐那个公交车回家嘛。俺俩等车的时候碰见许巍老师了。 真的。 我跟你当时跟你说， 你当时是不是第一眼都没敢认出来？ 哎，是的，因为许巍老师跑步。 对。 他跑过去以后呢，我说，得等会儿，他咋的了？这个是许巍老师。然后他说那个，那行，那等会儿吧。老师回来以后，我就问了一句话，说现在几点了？他一句话，我没代表。我说您就是许巍老师吧？ 他问你是吗？ 我问他 啊，你问他啊？ 对，因为许巍老师的声音辨识度非常高。 我的天哪，那你当时有没有颤抖着双手特别的激动？ 都不会走道了，当时 是吧？然后也忘了找他签名了。 对，都没签 啊。然后许巍老师就非常和蔼和淡定地跑过去了。 年轻人，音乐是好东西 啊。我的妈呀，我就觉得真的能见到自己的偶像哈，就一直喜欢的这样的偶像，真的是让人太激动了。 而且是在什么那个不期而遇的这种状态， 是吧？就在马路上， 非常幸福。那现在想想可能没啥，那段时间我觉得真是好幸福的感觉。失眠了，当晚上失眠了， 是吧？就是当你不期而遇的时候，你才会获得更大的那种满足感。 对。 好的，那么既然这么喜欢许巍老师，今天要不要就是即兴翻唱一下他的歌呢？ 可以啊， 可以啊。你最喜欢他哪首歌？ 他的歌 还是都挺喜欢的。 我喜欢他的那个天鹅之旅。 天鹅之旅，这首歌还真的不是一个大众的歌曲。对，所以说那待会儿我们要来唱这首歌吗？ 可以啊， 可以啊。好，我们哪怕说唱一小段，我们也可以听听看苏磊的这种风格哈。来，天鹅之旅，来自苏磊。 我们在前世约定一起穿行的时间，一生都不会停歇，也想着那春天，迎着天边夕阳，让我们一起在风中起舞，穿过这午夜星辰，让我们旅行的梦更精彩，一生都不会停歇，永远想着那春天，直到这最后一刻融进这温暖阳光里。温暖阳光里，让我们飞越这世界，飞过这群山，飞越那几百云彩，飞过群山，飞过万马奔腾的绿色原野，飞越那辽阔碧海蓝天，飞过那这里春天。 OK。 哇，好棒好棒，天鹅之旅啊，这首歌来自苏磊，苏磊版本的啊，是许巍老师的歌。嗯，对， 向老师致敬。 哎呀，致敬啊，现在依然很喜欢他是吗？ 对， 嗯，好的，那现在你有更多的机会去结识他，因为你也就是自己是独立的音乐人了，也进了民谣这个圈，你真的有后来跟他接触过或者说合作过吗？ 没有，我去 还没有 那个时候，就上次那个我们那是十七岁的时候，我们不相遇在那个街头 马路上啊， 他把他的住址给我了。 哦，这么棒。 然后我呢就那个时候就是疯了，疯了。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我们俩一块去去参加了。 哦， 就老师给我来了一首礼物。 我的天哪， 他那首他歌叫礼物。 是， 我觉得哎呀，真是真是那就那种，其实也不是说追星，可能我们都有那种摇滚情节什么的。 对， 当时一个你的偶像在你的这个面前就来了一个， 这偶像太平易近人了吧？ 是，就 这样的偶像，请给我来一打。 是，当时就感觉非常幸福， 是吧？ 对， 好，那么期待以后哈，能够跟许巍老师有机会， 是是是， 更加深入的合作。 是， 来，我们再来放一首 MV 吧，好不好？ 好的。 对，把苏磊最喜欢的许巍的一首经典歌曲《蓝莲花》带给大家。好，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哎，这还是 KTV 版本的哦。对，我们可以跟唱哦，会唱的。要不要跟唱？ 也曾感到彷徨。当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 对不起，没忍住，看到这个屏幕我实在太想唱了，找到了 KTV 的感觉。刚才看到了上天之德说来捧场了，欢迎，掌声欢迎你，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进入到直播间。然后要着重隆重带给大家的一首歌叫《蒙族姑娘》。 对， 《蒙族姑娘》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没有，就是我就是去蒙古玩过一次。 是蒙古还是内蒙古？ 应该是就是坝上那边吧。 啊，坝上那边啊，内蒙古啊。对 对对，然后我去那边，我感觉内蒙人非常热情， 是吧？ 对， 到那儿他们没有邀请你喝酒吗？ 喝了， 是吧？我 喝完了以后就睡觉了， 是吧？哎，可是作为东北人，你的酒量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啊。嗯， 还行 是吗？然后他们说，那你要是一到了内蒙，那少了三碗不行，他们就是太热情了。 咱们去那边吧，去做客去。 嗯， 第一个就是整个羊， 上来就烤全，大早晨是吗？ 不是，那个下午 啊，下午，哎，烤全羊上来了， 然后就是 太美味了， 就喝酒， 嗯， 没别的，就菜儿不是非常多，但是那种氛围，你会感觉到内蒙古的热情。然后我自己第二天早晨，那个骑着他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山地车，就是四个轱辘那种摩托车 啊，那种。 到那边我看到好多，蒙古的那个姑娘穿的服饰， 对，带着那个传统服饰啊， 对，然后 帽子啊什么的。 那一瞬间呢，我就有了想创作音乐的创作欲望。 对，那我觉得你想在内蒙嘛，看着那样的大草原，因为我也去过内蒙，真的太辽阔了。开车，我们那次开车走了一天，从西蒙穿到东蒙，对，简直是你就一望无际，真的是美如画 里。 说实话，到最后你都有点视觉审美疲劳了，因为都是那样的大草原。然后落脚之后，蒙古包，你只有你站在那个地上，你才能看到那个草原有多大，有多辽阔。再加上就是内蒙人民的热情，对不对？喝点酒，然后呢，还有这个当地的民族艺术家，然后去表演一些节目，哇，唱唱跳跳，晚上再看一下星空，真的是喧闹之后的寂静，就给人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而且他们的民族那种状态会非常感染我，非常，我觉得就是纯真 哦， 俩分开以后， 对， 然后 又纯又真， 对对，给我的感觉就是幸福感就是爆棚了，当然，然后写了。这首歌我喜欢，就是编故事嘛。一个蒙古姑娘在我身边经过， 哎， 我暗自窃喜的时候，我一抬头， 哎呀， 消失的远方。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哈，还有不到四分钟，我们来听听这首《蒙古姑娘》。 傍晚的夕阳直射我脸上，闭上眼睛，想象远方。远处的画面有放牧人在歌唱，蓝蓝的天空下面有一个蒙族姑娘。她的长发随风飘扬，散的是我思念的忧伤，一点一点不停播放，我不想将你忘。蓝蓝的天空下面有一个蒙族姑娘，她的长发随风飘扬，散的是我思念的忧伤，一遍一遍不停播放，我不想让你忘。她的长发随风飘扬，飘不散的是我思念的忧伤。